第三十五章，用爱的真谛去布施你的善心。请各位仔细咁谂下，你有唔有捐过钱布施俾乞衣啊？你有唔有捐过钱布施嚟起庙啊？请问各位，布施俾乞衣嘅功德大，或者系布施起庙嘅功德大呢？坦白讲，我回答唔出嚟啊，因为我唔知道各位喺布施嘅时候系立咗边一种嘅善心。一般嚟讲咧，如果我哋喺路上遇上乞衣啊，我哋只不过会攞身上嘅零钱出嚟布施。如果系布施俾庙嘅话，咁就肯定唔会只捐十蚊八蚊，相信最少都有几百蚊，甚至乎几千蚊、几十万或者上百万啩。点解有咁大嘅差别呢？好简单，因为人性，你布施俾乞衣施舍嘅系同情心，并唔系出自于真嘅善，所以你会唔舍得。但系捐钱起庙，分分钟可以替你消灾祈福，所以你会舍得布施比较多嘅钱财。呢种心态啊，讲到最后都系为咗自己。呢啲为咗自己嘅善啊，就唔可以称之为真善噶啦。咁你又唔可以讲佢完全冇作用嘅。因为呢种善呢，其实只可以为你积一啲少少嘅福德，就完全唔可以称之为功德。福德同功德嘅差别喺边度呢？差别就系一个真心嘅真字。行善即是系修行，修行即系修紧一个真善嘅心。其实行善不在于金钱布施嘅大小，系在乎于嗰颗布施嘅心是否真，真到可以喺完全唔使考虑嘅情况下，自自然咁去做。各位善知识，福报啊，其实就好似存喺呢个天国银行嘅钱，嗰啲钱就好似你存喺人间银行嘅钱一样。你要过好嘅生活，有房有车，你要享受一切美好嘅物质同精神生活，你就要努力咁行善积德嚟补充天国银行嘅存款，先至能够一直咁保佑一切。如果唔系嘅话，纵使你拥有金山银山，终归会有一日会坐石山崩嘅。而家你知道点解有咁多嘅名人会热衷公益慈善事业，就好似世界首富 Bill Gates、港星刘德华、李连杰等，佢哋都成立咗慈善基金，所以佢哋嘅事业正可以一直如日中天咁屹立不倒。我相信呢啲今世受到佢哋帮助嘅众生，喺未来世中一定会成为佢哋嘅员工或者影迷，嚟继续支持呢啲咁热心公益嘅公众人物嘅。有啲人一生到往生后，留低咗数亿嘅财产，请问呢啲财产佢能够留到下一世再花咩？其实得唔得啊，就要睇佢今世累积嘅福报同功德啦。如果佢累积得够多，相信佢会再转世做自己嘅子孙，继续享受佢前世留低嘅财富。所以正有今世嘅子孙，来世嘅祖先呢句说话。一个人如果前世做咗一件好特别嘅善事，今世俾佢飞黄腾达，但系今世佢却只知道享乐，不管他人嘅疾苦，全无慈悲之心。当佢嘅福报或者天国银行嘅存款用晒嘅时候，唔单止佢下一世要从头嚟过，佢所留低嘅财产啊，便必定会俾佢啲不肖子孙败晒嘅。呢个就讲明咗点解有啲人投胎喺富贵之家，但系只系享受咗一时嘅富贵荣华，而冇办法保佑一生。因为你前世嘅福报仲存咗嗰一啲啲，当你用尽嘅时候，你天国银行已经冇存款啦。喺你坐石山崩嘅情况下，纵使你好勤力咁工作，都系徒劳无功，家道中落噶。你会话我冇做坏事，我可以好清楚咁同各位善知识讲，冇做善事就系做紧坏事。以阳间法嚟讲，冇伤害侵犯他人就冇犯法。但系你今世虽然好勤力咁工作，却都系为咗自己享福为主噶，完全就无视于身边嘅亲人同众生嘅存在。你在享福嘅同时，就系喺度消耗紧你天国银行所存嘅福德。今世你又冇行善，补充天国银行嘅存款。试问运气同福报是相对的，福报用尽的时候，当然运气就会变得非常不好。你看看社会上究竟有多少人在行善积德呢？在慈济有上千万的海内外会员，有创世基金的社工，有各种类型的慈善机构的义工，有放生协会，有很多捐钱出力的善人善举，有法鼓山、佛光山，太多太多志同道合的人在默默地为社会付出一己之力。你仔细地想想，我们取之于社会，但是自己又到底回归了多少东西给社会呢？当你了解了真心，才能改变一切，以后你在行善的时候，对众生就会渐渐地养成一种行善不着善相的真心。就拿我来讲，之前我未真正的悟道之时，虽然了解福德和功德是存在天国银行的钱，但是做的时候心中总是想着我要行善积德这个概念，而不是出自于自自然然的心。 但如果你能够先由日常生活中的小地方去开始改变，对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真心付出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真心付出时，你虽然会有要人回报的欲望，但是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因为感受到你的真心所反映给你的快乐是几咁真实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助人为快乐之本及众生皆平等的真意的了。以前我揸车的时候，看到路上有些穷人在卖花，我就会抱着同情的心去买，但是现在我卖花的时候，心中只会想，哇，太阳这么大，他们这么辛苦，他们的生活肯定很不好的了，他们家的儿女或者连学费都没有。当我给钱他们的时候，我就会用一种很感激的心来跟他讲声多谢。多谢什么呢？多谢他们给了我一个行善回归社会的机会，多谢他们给了我感激的眼神，令我感觉到非常快乐。多谢他们卖了这朵花给我，等我只花了区区几蚊计，不用落车就闻到花的芳香。请问究竟是边个帮咗边个呢？虽然我举嘅呢个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嘅小例子，但系我讲过，行善不在数目，贵在诚心。况且如果连微不足道嘅小善你都冇办法悟到，要行真善嘅心，你话你会真心诚意咁行大善冇呢？你嘅所谓大善啊，只不过因为你生活已经比较富裕，而着相喺金钱上嘅数目或者数量嘅大小啫嘛。咁嘅善啊，点可以称之为大善呢？呢个就系点解当嗰啲慈济人喺度行善嘅时候，佢哋会好谦卑咁样对嗰啲受帮助嘅人讲声感恩。感恩啲咩啊？相信各位善知识已经了然于心啦。六祖慧能讲过：不思善，不思恶，嗰个先系自己本来嘅真面目啊！不思善，不思恶，唔系叫我哋唔好去做一切嘅善行，而系做咗每件善事之后，不留一丝痕迹，不留一点成就感，不留任何愿望与心境，一切任何的心都没有。所以修行最怕的是面对一切的外境，却时常将对外境的一切反应深深地留在自己的心境中。就好像你做了一件善事，虽然或者你已经到了不求回报的境界，但是你的心呢，却还是认为你做的这件事是善事，所以起了心认为这件事是善事，这个亦即是心中有妄念。因此心不住一切的善恶，心中最后连不住两个字都不住，这样才是真正的无住。亦即是说，当你做善事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将这件事视为自己的事，出于自心，就好像为自己做一样，将众生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请问你帮自己的忙，你自己在帮自己，你又怎会认为自己在为他人做善事呢？譬如说你帮自己买件衫着，给钱的时候你会认为是件善事吗？如果你帮助其他人的时候都有这种心态，就叫做心不住善念。心境上就好像虽然自己每日都在着不同的衫裤，但是你总不会每次换衫裤的时候都去想这件衫在哪里卖的，卖的时候值多少钱吧。其实讲穿了，如果你能悟通众生其实就是你所生的，你亦是众生所生的，那当你做一切的善事的时候，又怎会起一个带有妄念或者妄想的心去行善呢？因此灵严经讲：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此乃至十生之累，死死生生，互来相吞，恶业俱生，故有劫数。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食羊杀羊，死后就为羊，羊变成人后又来杀你来食，如此循环，因果又怎了结呢？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行善其实都是一样的，你起了个妄念行善帮人，虽然这个妄念都算是正的念头，但是因为你起了心，所以今世你帮了他，来世他又必须要回来报答你，于是你又欠了他的了，你的来世又要回来报答他。虽然是善因善果，但是如此的循环，因果又怎了结呢？因果未了啊，又怎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呢？因此神佛才会说，行真善的人才得到真正的大自在大快乐。佛话佛法平等无高下故，是讲大地的众生皆能成佛。因此梵望经又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此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之，即杀我父母也。前世你姓王，今世你姓张，下世你姓李，到底边个先是你的祖先呢？所以佛话百姓同宗，或者你前世的父母正流转在畜生道，如果你不知道吃了他，那就等于吃了自己的父母。世间凡人无知，相互吞食，故如来才制定 不杀生伤害生命呢条戒律，连昆虫啊，我哋都唔可以随便咁杀啊。况且系同类相残咧，一切嘅众生皆有佛性，未来必定成佛，即是过去嘅父母，亦系未来嘅诸佛，你又点可以伤害佢哋咧？如果你能明白呢啲咁嘅真理，你行善嘅时候，仲会起心认为自己是在度做紧善事，帮助紧他人咩？如果你作恶，你仲会认为你伤害嘅只是同你冇关系嘅人咩？如果你能够悟得真心，即是真理之心，轻持济物，不为自己作享受，咁样人人都冇困苦，事事就能够圆满噶啦。同时你自己亦得到圆满嘅果实，就好似江河中嘅水涨咗，船咧就自然会高上。所以我哋成日都会夸奖嗰啲面对顺境嘅人，话佢哋嘅行情最近真系水涨船高啊！因此，无论你信奉嘅系乜嘢教，只要你以一种慈悲嘅心，恭敬咁对人，唔好自大高傲，唔好虚伪地戴假面具，他人见到你一定会恭敬客气。如果你只系持一己之能，怒气横秋，口是心非，为声色名利，每日算计，咁样就算人哋恭敬你啊，恐怕都系虚应嘅，系虚假嘅。爱人者，人行爱之；敬人者，人行敬之。各位善知识，三藏十二部经亦未是为了破除我们的贪嗔痴，要我们行戒定慧来破解因果，使我们戒除贪欲，抱住慈悲喜舍的心来打破愚迷邪痴，愿能够跟住这样的原则处世为人，这样处处都会变成是华藏境界的了。我们应该要想的是怎样去处世为人，而不是日日想着怎样去为人处世。处世为人就是先想着怎样以世上众生的利益来处事做人，而为人处世呢，却是先想着要怎样做人处事于世上，来替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各位善知识，或者各人因为机缘和际遇的不同，因此彼此的信仰亦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各个正派宗教教人修行的心却是同一个真理的。以此真理的心去行世事，就是各个宗教要我们找回的那颗真心啊。因此何必去争论哪个的经典经文才是最好的呢？何不跳出心魔的摆布，找回自己原本就清净无为的心，来做自己的佛、自己的神、自己的上帝，来创造自己未来的命运呢？人常说心神不宁，心若存邪念，所拜之神即为邪神，心与魔打交道，心又怎会安宁呢？心念若正，所拜之神即为正神，正神是不求回报的，而且会赐福赐德，心自然就会安宁快乐。西方高智慧的人讲，人总需难免一死，但是并非人人都死得有意义。东方的圣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指的就是正气所炼出来的真心，它永远就好像舍利子一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伴着你到每一世，永生自在快乐。了凡四分钟有一段故事，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我现在再次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有一个女人去庙里拜神，想布施啲钱，但是又因为家庭困难，揾遍全身只得两文钱可以捐出嚟嘅啫。但是庙入边嘅主持咧，却亲自为佢诵经、忏悔、祈福。后来呢个女人咧就贵为皇妃，带咗成千上万嘅金条翻嚟呢个庙布施祈福。呢个时候个主持只派咗自己嘅徒弟嚟帮佢回向，因此佢就开口问：我以前只捐两文钱，你就亲自为我祈福，今日我捐成千万，点解你只派你嘅徒弟嚟帮我回向呢？高僧就话：以前嘅布施虽少，但系心意真切，非老生亲力亲为，不足以报答你的恩惠。今日布施虽多，但是心意就不如之前那么真诚，因此由我徒弟代劳已经足够了。由此可见，成千上万只得个半善，而两文钱呢，却被当作是满善。以前有个神仙叫钟离，传授吕洞宾点石成金之术，以便佢可以用嚟行善济世。吕祖就问：呢种金会还原噶嘛？钟离就答：500年后，佢终须都会变翻做石头噶。吕祖就话：咁样咪岂不是害咗500年后嘅人呢？呢种法术我唔学咧。钟离就话：修炼做神仙啊，系要积满3000功德嘅。就凭你呢一句话，3000件功德已经算圆满达成噶啦，你可以学做神仙噶啦。所以各位为善，必须发心于真诚自然，事后唔可以牢记喺心中，否则嘅话，小小嘅善都好难达成功果嘅。 譬如在慈济的会员入面，有真心奉献的慈济人，亦有为了替自己积功德的半善之人，亦有那些只做财布施敷衍下自己的良心的小善之人，他们都在慈济行善，却对屋企的父母无尽孝道，或者对自己的手足斤斤计较，这些这样的人形形色色实在太多了。所以咯，为什么在同一个团体或做同一件善事的人，会造成得到的福德和功德上的不同呢？因为用心不一样嘛。所以你说用净化的心、净起的心来行善，能使你事半功倍，你认为修心重不重要呢？